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好啦嘛，翻翻嚟直播室啦，听个九点半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咁啊由九点半到呢个时间咧，十点钟咧就会请嚟咧就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就系、是、显空法师啦。法师你好， 你好刘彦芬。 其实法师我成日都好贪心，个贪系咩咧？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听下佛偈嘅，甚至乎咧我好中意听。有时我哋可能生活得喺呢个唔一定香港嘅，不过有时我哋嘅生活嘅压力咧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大大细细压力啦。有时好想听一啲舒服善嘅嘢 啊。嗯 善良嘅嘢、好嘅嘢，或者系明白世情嘅嘢，等我哋谂嘢嘅时候咧，唔好成日都转咗入牛角尖。因为当我哋遇到唔开心、遇到激气嘅时候咧，我哋一定会好容易入咗一个自己又唔开心啦，亦都令人哋唔开心嘅局面嘅。 系，你其实头先嗰句说话，其实已经系佛经嚟嘅。 嗯， 佛经里边讲，佢就话：诸法意先道，意主意造作，一切嘢都由你个心去主导，由个心去。设计出嚟嘅，咁佢跟住就话：如果你个心系污染嘅， 系污染咗嘅， 污染咗嘅心，咁、你个世界同埋你个行为咧，就会带嚟种种嘅痛苦。咁当翻相反地，如果你个心系清净嘅、慈悲嘅，咁你嘅语言、思想、行为所带出嚟嘅果报就一定系幸福啊！呢个系佛经里边最即系、就是、我哋叫做《法句经》里边最重要嘅一句说话：诸法意先道，意主意造作。若以厌污意，如果你用咗厌污嘅心咧，或语或行业而去讲同埋去做咧，是则苦除彼，呢、这个痛苦咧就会跟住你咧，由呢、这个如呢、这个轮除受足，由如果个车辘跟住嗰只拉车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动物嗰只脚 嘅， 咁呢个其实就系佛教里边一个好核心嘅思想，就由你个心去做思想行为。咁、你嘅果报咧，其实就会好似个车辘跟住个拉扯嗰只嘢嗰样，咁所以一定跟住你嘅。 但系我觉得头先你讲咧，你话个心如果我哋俾人污染咗嘅时候，或者俾环境又好，俾咩污染咗都好啦，咁你个心咧就会随住你嘅心咧系你嘅行为啊， 系 有好多嘅嘢就随住你心而做咗出嚟。 系啊系啊， 其实我好同意。 系 有时我都同阿法师讲咧，即系我哋你有时会即系我哋咧生活喺香港一份子，好自然我哋接触好多唔同嘅媒体， 报 纸啊、杂志啊、电视咁样，经常咧都会睇一啲咧。人哋嗌交，甚至乎有时咧，我见到喺啲即系网上面有啲短片，我见过有一次有一条片咧，就系讲一个司机同个乘客打交咁就系，个乘客冲上去打个司机，然后个司机不断还嘴啊，喺度讲，互相喺度闹，跟住成班嘅其他嘅乘客就好惶恐，冇啦冇啦。我自己一路睇，我心里哇，我觉得好辛苦啊！成件事都睇得好辛苦，或者甚至乎而家好多嘅媒体咧，特登会做一啲即系所谓嘅新闻嘅短片，系好似真人咁样做，用晒动画、漫画咁样，我觉得好辛苦啊！ 其实头先你嗰句佛经里边讲嘅意思就系、是，当你个人嗰个心成日喺嗰个环境嘅空间嘅时候。当你个景成系咁嘅时候咧，你个心就一定多多少少随住佢走。咁你随住佢走嘅时候咧，佢就会觉得个景系真嘅，即系你呢个景系吓到你，或者你接受嗰阵时候咧，佢自己慢慢就好似个辘咁样样咧，就会转越嚟越快。佢越嚟越快嘅时候，佢就停唔到。咁点解好似留咗另外喺个司机里面两个猛嗌交咧？因为佢。惯咗不嬲都系咁喺度转，喺度吓辩驳啊，又一路喺度挑剔咁，咁、慢慢佢嗰个思维模式就系咁样。 系， 不论你系左又好，右又好，中又好，都系个责任就去挑剔留难，不断去竞争战斗。咁你嗰个心就系、是、有咩行埋就，诶点样打？诶点样 保护自己先？ 点样去怼冧佢？咁咪大家都系咁个心态嘅时候，嗰、那个社会好难。好难冇即系去和谐啲， 系，所以我就同阿法师讲，我好贪心就系，因为一个礼拜起码有半个小时能够同阿法师倾下偈，亦都透过呢个机会喺呢个平台上面咧，等啲听众我哋都一齐可以听下，日日都俾人污染噶啦，好老实讲，我哋尝试可唔可以用一啲另类嘅谂嘢嘅方式，或者甚至乎有唔同嘅一啲嘅善知识啦，令到我哋觉得睇嘢唔系用咁嘅角度咯。 系啊，咁啊系好需要啊，譬如头先我同你讲个心啦吓，一个就系污染嘅，系清净，咁当然喺学佛嘅历程之中，就系点样从一个污染、种种有愤怒、仇恨、惊恐嘅心，变为一个清净、无烦恼、安乐自在嘅心啦。咁就当然呢个就系修行嘅历程啦。咁喺呢个修行嘅历程里边，其实当然最重要就系我哋往往去培养智慧。 咁智慧喺佛教嚟讲就係呢个波耶啦。咁、你可能听过呢个波耶波罗蜜多 咁嘅吓，成日 歌仔都有得唱啦，系咪？咁、那个意思就係、是、通过呢个波耶嘅智慧，佢就容许你呢对世间嘅现象界嘅嘢呢，你可以看通佢，看透佢。嗱、我哋人嘅心点解会咁多烦恼呢？就係、是、哎呀呢、這个靓我就扯咗佢，呢、這个唔靓我就要揿扁佢，呢、這个对我好我就要揽实佢，嗰、那个唔好我就揿扁、要赶走。 消灭佢。 係啦。咁其实所有嘢呢都我哋嘅心嘅欲动，我哋嘅心嘅烦恼啊，或者我哋嘅开心嗰啲嘢呢，冚烂其实都係因为我哋对个外境起咗一个中意同唔中意嘅分別，我哋唔見到其實所有嘢其實到頭嚟都係有一種如夢幻泡影，係多多少少到頭嚟，哎呀，得一場夢。咁所以你覺得好重要嘅時候，你哎呀冇咗我就會死啦，哎呀真係冇咗喎，過咗一段時間，冇死到，咁所以其實。至于得与失之中，当你是抽离的时候，你见到它那种虚幻性，它那种短暂性，其实你学到放下了，其实就会好很多。所以这个放下其实在佛经是来自你要明白事物那种空的特质。那佛教讲的波耶智慧其实就是一种智慧，从你去明白事物那种如梦幻泡影，那种不实在的本质。咁你明白咗呢个唔实在嘅本质嘅时候，对你所认为好重要嘅嘢，你冇咗会死嘅嘢啊，你发觉原来都冇乜嘢。 都唔系会死嘅。 都唔系会死嘅、但系知道你自己啦，喂我会死喎，你真系会死㗎嘛。但系发觉原来喂生生死死都系好平常、春夏秋冬，喂冬天过咗就会春天㗎啦，唔紧要㗎喎。我只要能够去心安理得，明白了解，冇乜事㗎喎。但是最重要你说哎呀我不行啊，咁原来有啲嘢你譬如话啊有人今日弹一弹你，喂刘彦芬你头发夹咗出嚟喎，咁有人就话哇你点解话我头发夹咗出嚟，你唔妥我啊，吓有冇搞错啊，咁你又返去记住嗰人就话我头发喎，你喺度諗你可以瞓唔着喎，因为人哋话你头发夹咗出嚟。咁你话哦系咩，揿翻扁佢啦，咁就 冇事啦。 咁所以你个心系可以，当你留心专注嘅时候，你可以将一啲冇乜嘢嘅嘢放到无限大。但你可以将啲无限大嘅嘢看破佢嘅，就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咁呢个就佛教嗰个空嘅智慧俾到我哋嗰份嘅潇洒。 係头先啊法师你讲啦，即係波耶波罗蜜心经㗎喎。咁啊当然呢句说话呢，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就係嚟自心经呢一本，係呢一本经嚟㗎嘛。係 一本经260个字㗎啫。 好少，但係我见到呢好多以前嘅即係艺人啦，例如话梅艳芳啊，包括咗张学友啊，谭咏麟，佢哋都唱过呢一首歌㗎。 冇错冇错。 咁但係其实但我听闻呢260个字呢里面亦都係好重要的。我当然啦，喺我哋心经旁边有啲系一啲嘅佛教徒，可能对呢一个心经一啲都唔陌生啦。但我觉得呢260个字你好似有好多道理喺里面咁样。 係呀，好多。 咁我成日都话啦，我系贪心㗎嘛。咁你既然上到嚟，我哋就不如喺今晚开始，我哋讲下一啲我哋觉得几有趣或者我哋好有兴趣知道一啲嘅经文，好唔好啊？ 好。 就讲心经啦。 好啊。健康地球人。 主持刘远芬，其中法师刘先生，我当听到你话咧，嗰个心被污染咗咧，我突然间嗰下好鬼死叮咩咧，就系啊，我觉得我哋都日日都俾人污染嘅。打开报纸，打开收音机，或者你呢一个嘅睇到呢一个电视嘅新闻，你觉得有好多污染嘅信息，令到你真系完全唔想接收嘅。咁但系我哋生活喺呢个环境，我哋唔接收咧，又好似同人哋冇话题喎。啊，你唔知呢单新闻啊？有时咧，你真系觉得好似应该睇啊，定系唔睇咧？反而我觉得睇唔睇咧，当然你可以决定啦。但另一样嘢就系，我哋即使睇唔睇都好，我哋可唔可以佢污染我啫？我可唔可以唔好俾佢污染咧？咁你又讲到就系话，其实有波耶波罗蜜嘅智慧喺里边。 系啊， 我好想学一下。 好啊，其实我头先都讲咗啦，波耶嘅智慧同世间嘅智慧系唔同。 点解叫波耶嘅？系 波耶其实系梵文嚟嘅啫。波耶话我哋，但系喂坐的士啦，咁的士系英文嚟噶嘛 ？taxi 其实系计程车啊嘛。咁波耶其实 prashna 本身就系梵文嘅意思，就系智慧。不过点解唔译翻个就叫做智慧咧？智慧咁咧，其实呢种智慧同世间嘅智慧唔同，世间嘅智慧就教你去点样吓去赚钱啊，点样去赢啊，点样去搞人际关 系 啊，呢啲都系 智慧嚟，咁係重要嘅。 嗯。 但呢啲咁嘅智慧同波野智慧唔同。波野智慧係有一種特質嘅。 嗯。 你有咗波野智慧呢，你就冇煩惱。 嗯。 你有煩惱即係你啲波野智慧唔夠。 係。 咁諗呢種咁嘅智慧其實係建基於咩呢，就建基於你對事物嗰個明唔明白，你通唔通透。 嗯。 如果你對事物唔通透呢，你就會俾事物嘅外相去綁住你。 嗯。 俾你自己嘅經歷束縛住你。如果你對事物嗰個本質是通透的呢，你就會知道它那種虛幻性，那種無常性，繼而你的心呢就不會被個外相呢束縛住。 嗯。 是吧，咁如果你係譬如話你去過金鋪㗎嘛，你金鋪你見到啊有啲挑得好靚嘅，好七，即係去到好花枝招展嘅。 金碧輝煌啊。 金碧輝煌嘅。但如果你知道原來其實唔係金碧輝煌嗰啲最貴呀，係24K嗰啲最貴。 一粒嗰啲呀。 係一粒粒嗰啲最貴呀。咁其實佢成日叫你買嗰啲其實色金啫，就係嗰啲佢就賺你錢。 嗯。 但其實最值錢佢係12K 啊 ,18K 啊定 24K 啊嘛。咁佢係 24K 就值錢嘛。咁其實我哋睇嘅世界你就唔好睇嘅外數啊，佢靚啊醜啊什麼什麼啊。咁其實你要知道，其實事物嘅本質就係佢唔實在。 嗯。 你而家有嘅，咁其實你都唔係真係有好多嘅啫。你冇，其實你本來就唔係你㗎啦，係咪？冇乜嘢係好實在嘅。 嗯。 咁所以我哋要學到其實佛教裏面最高嘅境界係咩呢？隨緣自在。 嗯。 隨因緣，有嘅因緣冇嘅因緣，隨緣你都能夠安樂自在。 嗯。 有就幾爽喎，冇就冇啦，咁都唔介意，咁呢先叫能夠隨緣自在，就係真正嘅智慧。 係，但係我覺得呢個隨緣自在，我覺得聽起嚟好浪漫，亦都好掂啊， 係 好掂。 點㗎？ 咁但係我覺得冇啦，冇我會唔捨得咯 嚇。 有係應該嘅，冇係唔應該 嘅。你應該明白到嘅就係有就得，冇又得先得。我而家唔係叫你掉曬啲嘢，我只係叫你嘅心明白到有因有緣你就會有，冇因冇緣就唔到你。咁人裏面我哋知道世界上嘅嘢我哋唔可以話曬事。譬如話個天哦，而家啊早排要咁凍，你話叫佢唔好凍得唔得啊？你只可以匿喺間屋裏面，啊開咗個暖爐，但個天喺外面都係凍冰冰。咁你要出喺外面你就要凍冰冰。咁你話我要有呢樣嘢嘅時候，你而家個市我要佢起喎，佢唔起，咁你咪諗下啊，原來個底未打夠，打多啲先啦，牛兩牛啦，牛多兩個禮拜先起先至仲好。咁你就唔好要佢而家起住啦嘛，佢而家因緣條件未到。咁你就要明白其實所有嘢都要因緣條件。譬如話啊，哎我要發達啦，我要有啊，做億萬富翁啊。咁你而家先得廿歲，咁你點做億萬富翁？你要知道原來你要做億萬富翁，你又要打好個底，你又要去讀好個書，你又搞好人際關係。咁而家係要捱嘅時候，咁我而家唔捱出，將來又點會發達呢？咁所以你知道喺捱嘅過程之中，你都要能夠安樂而自在，隨緣而自在，你就會明白到事物嗰種因緣變化，因緣變化嘅嘢裏面其實就冇一個實質。 咁如果係咁講嘅話咧，呢種嘅波野智慧，頭先我都講啦，聽落去好似好掂咁樣啦，呢種隨緣自在。咁當然你話啦，其實即係唔會突然間我哋喺一般嘅生活嘅裏面突然間得到波野智慧 嘅， 一定係有一啲嘅方法。 修行， 修行。 咁修行嚟講就係、是。從去剛才所講有污染、執着、煩惱的心去到個寧靜清靜的心。咁呢個培養的過程，呢、這個修行的歷程嚟講、第一個階段要做的，大家而家開始做的 係咩呀？ 就係聽下人哋講嘅嘢， 聽 下佛經。 嗯， 因為你人係好難自己喺一個蒙塞或者一個蒙查查嘅世界裏面呢去醒或者去換個角度睇嘢嘅。譬如你頭先講不嬲个世界都系已经好逼迫噶啦，咁你点样可以走翻出嚟呢？其实首先就去听下 ， 原来有第二个角度噶喎，原来个世界唔使一定系感觉咁睇， 即系唔使一定咁行嘅， 唔使一定咁行嘅。咁但系你要知道原来有第二条路咧，你听人哋讲， 先至知道嗰条路喺边度。 系啊，真系边度？至少知道原来我仲有得第二条 街。 咁你就去聆听咧，我哋所谓闻思修，咁就听下啦。或者如果你冇電台嘅，冇收音機，或者我哋已經唔做啦，咁你咪買本書睇。所以聞係由聆聽啦，聽唔聽一啲已經有經驗或者已經有知識嘅人啦， 睇下啲書啦。你頭先話睇佛經，佛經咪佛陀嗰啲智慧咯。咁嗰啲智慧睇下佛陀嘅智慧，而從佛陀嘅智慧之中，你就會從一潭死水裏面揾到一啲新嘅嘢。一係就佛陀嘅智慧啦嘛，咁所以就問。闻咗之后呢就是听闻之后、你就多咗知识。有咗知识你已经好咗喇喎，你已经叻咗啲喇。咁得未呢？当然未得啦，即係你知道你知道食烟仔生 cancer， 你到同你戒到烟仔有两件事㗎。 知道。 咁、所以你而家知道有烦恼，你还是知道原来个烦恼嘅成因嚟自边度。我哋都路未讲烦恼嘅成因嚟自边度喎。其实烦恼嘅成因其实头先讲咗就话嚟自你去分别㗎嘛。有好有唔好，你鍾意啲好嘅唔鍾意唔好嘅。但佢分别嗰个呢係边个呢？当然係我啦。所以一切烦恼源于我，源于有我、我鍾意我唔鍾意，对我好对我唔好。因为你有咗我，你就界别咗有好有唔好。咁所以佛教里面讲一切烦恼就由于我，而要破除我执呢，破除我见呢，就要学到照见五蕴皆空。咁所以 呢啲字好深啊。 係啦，咁咩叫做五蕴皆空呢？咁五蕴其实喺佛教嚟讲就係我个我係咩呢？其实係我哋对我哋嘅身同埋我哋嘅心去執着。呢、个就是我嘅身体啦，呢、个我嘅精神啦，呢、个我嘅感受啦。咁所以我哋嘅我呢个概念其实都是源于我们对我们的身受心法这五嚿嘢的执着。咁你一执着咗我的身体我的乜乜的时候，你就有唔经唔觉呢就有咗个我的概念。我是一个概念嚟嘅。咁当你一有咗呢个我的概念嘅时候呢，你就会对我好对我唔好。咁所以呢种波嘢智慧源于乜嘢呢？源于就係你要去能够去照见五蕴皆空，破除你自己的我执。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要得到这个智慧的时候，我要很清楚知道其实刚才你所讲一切属于我的东西其实都是没有的。 包括你自己。 包括我自己都是没有的。 不实在。 OK， 虽然它存在但它随时可以没有的。 它是不值得你去执着。 OK， 我觉得好笑，在这个时间里面即是听法师讲这个心经，我突然间想当然有很多朋友，剛才我都讲过啦，可能他对于心经一点都不陌生，260个字亦都歌仔有得唱咁样。咁但实际嘅意义你又知道几多呢？知道咗啦，你做咗有几多呢？如果唔系嘅话，佛教徒呢就唔使下成日都去听佛偈啦，系咪？应该佢应该得着就系应该将个佛偈讲俾人听啦。咁即系话我哋听到唔等于我哋能够做得到。所以剛才讲个文思修呢系一条路嚟嘅。咁喺下个礼拜呢继续沿住，我唔会放阿法师走。头先佢话如果假设有一日呢一个嘅节目冇咗嘅时候，咁你就要买佛经嚟睇啦，自己买啲书睇啦，咁可能啲听众唔系啩？由呢个一个钟变咗半个钟都冇，咁我喺我嘅能喺我嘅范围里边咧，我真系好想能够继续每个星期咧有个机会同我法师一路倾落去，因为我相信咧，我哋都带一啲好嘅信息，甚至乎我哋话希望咁多嘅污染嘅地方，我哋希望呢一个地方唔可以话系一个咩好清净嘅环境，但可以话系一个另类思维嘅地方。 令到我哋有少少反思啦， 都好、 原来生命有出路嘅。 係呀，所以我哋会 keep 住喺呢个时间发泄痛过我个魔掌。 冇咁 讲。好啦，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延续住呢个照见五蕴皆空呢个话题，好 唔好？好啊，好。 下个礼拜继续再讲下心经嘅。唔该晒法师，先放你走。 好， 下个礼拜再返嚟。 拜拜。